我再也没有对你的秘密，我确定我再也不会爱你，因为你心里不在这里。 白银累积，做我唯一就不用质疑，停留 实力，我来做你的依靠， 让你任何时候需要，爱你不需要做预告，只想让你做我的猫， 想跟你漫游在温馨的丁克里，和你懒得很彻底，我想我的渴望很合理，哪怕有时多不搭理，你眼神透露着神秘，好像对着我说唇语，我却静不下心分析，只想靠近你去吻你，做我的猫，做我的猫， 喜欢你的可爱卖乖， 做我的猫， 无意间让时间放慢，就 做我的猫， 享受每分每秒， 恨不得给你所有温柔， 做我的猫， 就像永远才做个枕头， 做我的猫， 你看你柔软柔软拳头， 做我的猫， 想跟你缠绵

There's no one but me, and silently I get down and 团游太累，自助游太烦，定制旅游就找六人游。